要问请不要问，只想快乐半步伐，没法歇一阵，我只求身。年轻的心没法锁得太紧，身边一片缤纷，不愿生根， 不愿生根， 怕留脚印， 怕留脚印， 不定的心， 不定的心， 永远不为谁留恨。为我等，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可使有梦， 使有梦， 尽管去寻，行色匆匆，但愿莫再追问。太多原因，年轻的心没法知得太深，不想使你担心。不愿生根， 不愿生根， 怕留脚印， 怕留脚印， 不定的心， 不定的心， 永远不为谁留恨， 为谁留恨， 你不需要，亦不守星座君为我等，心是真心， 心是真心， 却难永恩， 却难永恩， 今日的真，信息变成现。